Thank you. 和亮。 你跟着我走， 后边有条狗吗？ 什么呀，你呀跟我上御马圈， 哪儿吃那碗面？ 哎，我说你真聋了还是假聋了，我的妾爹。 哎 哎，这你怎么听见？ 你叫我吗？ 别跟我说了，走吧。 走走走走走。 小金铺刚来陈情，你二人尽在梦刀下你。

长啊不不就该走，不敢临阵人跌顿 我上了马龙亭。

心风亡命，师弟已经使君奴婢需要为官命， 管家在此， 管家在此。 一个命难从，王朝马喊了开刀往前进。臣怎敢与娘娘撞道而行，只因臣奉王命吃尽公干，求娘娘让路放臣过去。 应付公干，奏以哀家之道。 永奏。Thank you. 天 地不改，一里尘飞也。 只为奉旨去朝班，王家贵子先不先，分明有万一，你还中天。 直奔金殿而去，王朝马汉。

两者两好，但是军中之要一谈两绝，这军心必乱。但愿许将粮草火速运来，也安军心了。你不知我日里来迎头，我将他一咬，不将个地一紧咬，吃其不易，转身为公，一招人多，必吃人情。 要当机立断。 依你之见， 粮草已尽，不日退守许昌。 哦，退守许昌， 正是。 这军心必乱，哪还了得么？